郑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郑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66677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，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8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重说中间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西汉的官吏大体上分为两类，第一种是司法官员家族，这姑且可以称之为文官；第二种是学习儒家经典而进入官场的知识分子，这叫儒生。第一种文官虽然名义上叫文官，但是他们的文化水平并不高。那为什么朝廷还要启用这些人呢？人家没有文凭，有能力呀，业务精通，执行能力强，直接秉承皇上的最高旨意，打击一切不利于皇权统治的力量。后世把这种官员叫做酷吏。汉武帝时期的张汤就是酷吏这个行当里的典型代表了。小时候审判老鼠，长大了成为一代酷吏，皇上赏识他，肆无忌惮，公报私仇，冤假错案，上至朝廷，下至百姓，一片抱怨声中，皇上也离他远去，最终他死在了自己的刀下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酷吏张汤。张汤是陕西人，出身司法官员家族，他的父亲在京城的司法部门工作。有句老话说得好，3岁看大，7岁看老，这是咱们老百姓自己总结的一条经验。西方著名的心理学专家弗洛伊德，他经过研究发现，这人小时候的生活环境会对他这一辈子产生巨大的影响，这种潜意识的刺激是看不见摸不着的，就这样悄默声的改变着人的性格。您要是不信呢，咱们可以看看张汤小时候的生活。史记当中记载了张汤小时候的一件事儿，说是有一天呢，张汤的父亲出门办事儿去了，临走的时候让儿子在家里好好看家，等到天色已晚，他父亲回来了，远远的看见儿子在门口玩呢，挺高兴的，可是一进家，这脸刷一下拉下来了，差点拉到地上。怎么回事？挂在房梁上的一大块熟肉不见了。张汤的父亲脸色一黑，大发雷霆，一句吼就把儿子给叫过来了，你说这挂在房梁上的肉怎么没了？是不是你趁着大人不在家自己偷偷的给吃了？小张汤觉得很委屈，不是啊，我根本就没偷吃。 你没偷吃？不是你干的，是谁干的？ 小小年纪你还学会说瞎话了，你给我老实交代啊。好吗，跟审犯人似的，张汤的父亲是好一顿盘问的。 那位说了，孩子吃块肉至于的吗？咱先不说那时候吃顿肉多不容易，您得先看看张汤的老爹是干什么的，人家是司法人员，他把那种公正严明的职业风格也带到家里来了。孩子吃肉咱不怕，就怕偷着吃，吃完一抹嘴还不承认，这可不是简单的偷嘴问题了。俗话说，小时候偷针，长大了偷金呐。这样下去，这可不得了啊。 不行，今天你非得给我说实话不可，快说。 这小张汤还挺倔强，说什么都是那句话，就不是我干的。父亲火了， 好小子，长本事了你。去，把那藤条给我拿来。 哎呦，老爹这是要揍他呀。小张汤气鼓鼓的把藤条递给父亲，宁可挨打也不承认做错了事儿，趴在地上照着屁股噼里啪啦的一顿藤条子可就打开了。 小张汤疼得呲牙咧嘴呀，屁股上一道道的血印子，可相比较之下，这身上的疼痛还不算什么，心里头的委屈和愤怒没地方发泄呀。原来那块肉啊，真不是张汤吃的，而是让家里的耗子给拉走了。小张汤整整郁闷了一宿，自己一直在门口玩，根本就没注意那块肉，这肉肯定是让耗子给拉走了，老爹偏偏说是我偷吃了，冤枉啊，委屈啊。小张汤越想越生气，发誓一定要把那只耗子给找出来。第二天早晨起来，父亲上班去了，小张汤就开始追捕犯罪嫌疑人的行动了。他先是顺着墙缝寻找耗子洞，左瞧瞧右看看，果真这房子的外墙角啊有一个洞，用水淹，拿烟熏，好一通的折腾，小张汤就在洞口守着，等着这只大老鼠自投罗网。功夫不负有心人呐，嗖的一下一个黑影闪出来了，滋滋一阵乱叫，耗子落网了。嘿，这一回可解气了，直接打死他吧。别着急，人家小张汤的好戏还没开始呢，犯罪嫌疑人是抓着了，可是有什么证据证明这肉是耗子偷的呢？小张汤又找来工具，吭哧吭哧的开始挖这耗子洞，一铲子又一铲子，就这么挖，一直到掘地三尺，总算找到了那块还没吃完的肉。证据确凿，犯人也缉拿归案了，小张汤自编自导自演，要把这耗子送上法庭，依法审理这起盗窃案。他自己设了一个公堂，坐在法官的位置上，开始审理案件。小耗子，你偷盗熟肉，现在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然后赶紧一抹身跑到耗子那儿，装犯人，替这耗子说话。 哎呀，大人呐，小民完全是出自饥饿呀，我不知道这肉是他家的。 大胆妄图，偷盗别人的物品还敢狡辩，现在证据就摆在你面前，我宣布依法处以折刑。 小张汤又扮演执法人员，把这耗子处以折刑。折刑说白了就是五马分尸啊。当别的小孩还在玩泥儿的时候，这张汤已经开始玩这种高级游戏了。等这一切做完之后，他写了一份报告，打算等父亲回家拿给他看。傍晚的时候，父亲下班回家了，小张汤就把这份报告拿给父亲看。张汤的老爹拿起来上上下下这么一看，惊讶的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啊，这哪是一个孩子写的呀，这分明就是一个老狱官写的呀。条理清晰，证据确凿，执法严明，乖乖，我这儿子可不得了啊。张汤的父亲发现了他的天赋，从此让张汤做自己的助手，专门写那些司法文书。家庭的环境 张汤自身的才能和兴趣，再加上老父亲的专业培训，司法工作对张汤来说是如鱼得水，给他日后的飞黄腾达埋下了伏笔。可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，这张汤的性格残酷冷血，具有暴力倾向。张汤的父亲死后，他接了班，在长安当了很多年的官，后来被推举给汉武帝刘彻当了御史。公元前135年，皇后陈阿娇巫蛊案件让张汤在官场上崭露头角。要想说清楚这个案件，咱们还得从汉武帝的父亲汉景帝时期说起。当时汉景帝立的太子不是刘彻，这皇位的继承有个传统叫立嫡立长，说白了就是皇后有儿子的就立皇后的儿子为太子，没有儿子的就在其他所有的儿子当中选择一个年纪最大的立为太子。这两条刘彻奶头也沾不上边，他是众多皇子当中的一位。当时馆陶长公主想让自己的女儿做皇后，就张罗着要把闺女嫁给太子，没想到太子的母亲没看上，蛮横无理地拒绝了。拒绝这门亲事儿，可就意味着断送了儿子的前程。馆陶长公主是什么人物？那是皇太后最宠爱的闺女，是皇上的亲姐姐，在朝廷里大有势力。好啊，我好心好意把闺女嫁给你，你还不乐意。馆陶长公主气坏了，就琢磨着把这太子给废了。有一天小刘彻到姑姑家来玩，长公主就抱着他逗他玩，我们刘彻长大了要不要娶媳妇儿啊？你看让阿娇给你当媳妇儿好不好啊？小刘彻一听立马拍着小手，好啊好啊，要是阿娇给我当媳妇儿，我就给她造个金子做的房子让她住。这小话说的，长公主听了心里跟吃了蜜似的。于是6岁的刘彻和10岁的陈阿娇订婚了。从此馆陶长公主就经常在皇上和太后面前称赞刘彻，为自己的准女婿争夺皇帝宝座。说白了，这汉武帝的龙椅全是凭借着陈阿娇的裙带关系才坐上去的。他当了皇上之后，陈阿娇也被封为了皇后。这俩人从小一块长大，按说这感情应该不错，可惜这陈阿娇却没有他母亲那两下子，看不清局势，小时候给宠坏了，再加上他们家对皇上有恩，这陈皇后是蛮横不讲理，经常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和皇上干架。再说了，结婚这么多年，这陈皇后也没生下个一儿半女的，汉武帝又是个好色之人，时间一长，这陈皇后就被晾在一边了。后来汉武帝宠爱歌女卫子夫，没过多久他又给皇上生了儿子，在后宫的地位是直线飙升，严重威胁皇后的宝座。陈皇后不顾朝廷法律，请来巫师在后宫做法诅咒卫子夫。巫蛊事件爆发之后，汉武帝下令严查，让张汤负责这个案件。这巫蛊案件其实就是后宫争斗，一个是皇上亲姑姑的闺女，有着复杂的裙带关系，另外一个是皇上的宠妃红的发紫。这张汤应该怎么判决这起案件呢？由于古代人迷信，对巫蛊的威力是深信不疑，巫蛊是朝廷里的大忌，又因为操作简单，说不清道不明的，你说有就有，你说没有就没有，怎么断这个案子还得看皇上的脸色，揣摩皇上的心思。张汤接下这个案子，开始分析这里边的利害关系。皇上一直迁就陈皇后，是因为有个馆陶长公主做后盾，现在皇上亲政了，太皇太后已经去世，长公主的势力大不如前。 皇上下令严查，这明摆着就是想把陈皇后废了。皇上心想，别老在这提醒我，我这皇位是怎么来的。那边卫子夫虽然身份低下，可人家集三千宠爱于一身，又生了皇子，就等着做皇后呢。这么一分析，张汤就定下了侦破方向，带着随从闯进了皇后的寝宫，到处乱挖，挖出了一个铜木偶人。随即汉武帝下了诏书，废除陈皇后，把她幽禁在长门宫，待遇上还是皇后级别的待遇。可是再高级的牢房，她也是牢房啊。馆陶长公主为自己的女儿喊冤，可她这几声呼喊很快就被淹没了。在这起案件中，张汤发挥了酷吏的本色，什么巫师宫女给皇后通风报信牵线搭桥的，上上下下300多人全部处死，被牵连的人更是多达1000多人。张汤办案有功，升职为太中大夫，从此为汉武帝所赏识，一路青云直上。做了太中大夫，张汤和好朋友赵宇合作，这赵宇也是个酷吏，俩人一起根据汉武帝的统治需要，共同制定修改各种国家法律。汉朝初年，一些连坐法、诛灭九族的法律已经被废除，这时候在这二位的鼓捣下，这些严酷的法律又都恢复了。文景盛世以来，本来宽厚的法律也逐渐走向了严酷。这个时候，汉武帝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，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，推崇董仲舒的新儒家学说。张汤看出汉武帝的心思，上书给皇上，请求派儒家弟子给自己当助手，协助办案。这不就是变着法的支持皇上吗？那皇上当然开心了。一遇到大案子，张汤还不辞辛苦，跑到董仲舒的老家去向他请教。那时候董仲舒早就辞官回乡了，他也不嫌累，把董仲舒的意见作为重要的审判依据。公元前123年，淮南王、衡山王谋反，事情败露之后自杀身亡。当时张汤负责主审这场政治大案，谋反这可是大罪过，挨着边的全都得死。趁着这个机会，张汤铲除了一些自己的政敌，出手毒辣，穷追不舍，光这起案子就死了数万人。第二年，张汤加官进爵，功成名就，开始了他人生中最辉煌的7年御史大夫生涯。这么残酷的一个人，为什么还能飞黄腾达呢？张汤这个人在成功之前非常的谦卑，广交朋友，编织关系网，那些跟他不对付的人，张汤也是做足了表面功夫，看上去就是个老好人，跟谁都没冤没仇的。汉武帝也赏识他，从皇上的角度看，张汤的一言一行都是在维护皇权的统治，他就像一条走狗，绝对效忠，没有二心，这样的人皇上哪能不器重呢？可实际上呢，他办案子根本用不着什么公平，遇上汉武帝讨厌的，他就落井下石，加重判决，遇上汉武帝喜欢的，就寻找借口法外施恩，遇上那种皇上不关心的，就全看跟自己的关系了，关系好万事大吉，关系不好那就毫不留情打击到底。位列三公之后，张汤仗着皇帝的宠信，凡是该管的不该管的都要插上一杠子，他的权力远远超过丞相，有时候生病了不能上朝，汉武帝还亲自到他家里去探望。汉朝和匈奴的大规模战争导致国库空虚，为了解决财政危机，汉武帝让张汤主持经济改革，说是改革，其实就是搜刮诸侯国和民间的油水，他负责铸造钱币， 把盐和铁的买卖集中在国家手中，到处的张贴缉拿令，有钱的没收，没钱的也要扒层皮，全国被他搞得通货膨胀动荡不安，他这打击面也太广了，每天的犯人是杀也杀不完，民怨沸腾已经到了万夫所指的地步，一场经济危机也恶化成政治社会危机，张汤的飞黄腾达也快到头了。由于盐铁收归中央政府独占，极大损害了同姓诸侯国的利益，再加上以前的个人恩怨，赵王刘彭祖率先指控张汤，说他和手下鲁业居合谋诡计，危害国家。这鲁业居是张汤的心腹，他曾经炮制冤案，整过张汤的政敌。鲁业居被逮捕，死在了大狱里头。他死了，他弟弟不干了，张汤你这是过河拆桥啊，对我哥哥见死不救。好，反正我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飞不了你，跑不了我，你不让我好过，你也甭想跑。在大牢里就交代了张汤违法报私仇的黑幕。这还仅仅是个开始呢，就在这个危难关头，有人到了汉文帝的坟墓。按照惯例，张汤和丞相约好了一起向皇上谢罪，到了皇上跟前儿，可就不是那么回事了。张汤单方面变卦，把责任一股脑的都推给了丞相，这一推可引爆了一颗地雷。丞相的手下联名上书替丞相申辩，同时揭发了张汤的种种罪行。汉武帝看了暴跳如雷，以八大罪名指责张汤，张汤不服，皇上又派了赵禹审案。张汤一看是好朋友审理我，非常高兴，可是赵禹一来就把话挑明了，你怎么这么不知天高地厚啊，你所制造的冤案还少吗？不知妄杀了多少人，现在别人都是有证据的，你罪状确凿，圣上多次派人审讯你，只是想让你自行了断，你又何必一再狡辩呢？张汤觉得自己翻案无望，在大牢里自杀了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在黎明，你的脚步牵绊着路霜，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，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，一步步细数受过的伤，看不清那漫漫无常，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，门前这条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，他的平淡相思融在歌唱，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，唏嘘着在林中回荡。当黎明还披着青青的纱，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，此刻的无声的喧哗，大地被光芒照得暖洋洋，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，这里的黎明静悄悄。